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请听七七三恐怖系列招魂。舒子吟决定主动地去寻找那显形的魂灵，做出这个决定让舒子吟热血沸腾。他想明天半夜就开始实行吧，这样一想他平静地有了睡意。然而他即将睡着的时候，又听到了女人那隐隐的哭声。他坐起来，将主动寻找的决定立即开始实施。尽管他走到阁楼楼梯口的时候，心还是压不住的狂跳，但他绝不退缩。那哭声在他走下阁楼的时候便消失了。他继续往前走，他推开了三楼小茶厅的门，站在门口望了一会儿里面的暗黑，直到没有任何动静才关上门，又沿着走廊将每一道空房间的门都推开看。他不怕里面的黑暗，他知道如果有鬼魂的话一定就站在这些黑暗中。他从楼梯下到了二楼，这里所有的房间都是空着的，穆丽就是在这里好几次看见他妹妹出现的。不管这是不是穆丽的幻觉，如果他妹妹的魂灵真的在这里的话，现在是夜半时分，一定应该显现了。舒子吟走进二楼的走廊，他依然依次地推开那些房门，伸进去望一望，再将门关上。走廊尽头的一个大套间是红鱼的母亲以前住过的。舒子吟拧开门把手，这门是锁着的，他只好放弃了进这间房子去看看的想法。什么都没发现，舒子吟舒了一口气，他这才感到身上已经出了不少汗， T 恤衫正冰凉地贴在背上。他继续往下走，来到了底楼的客厅。这里一片漆黑，为了不惊动已经睡着了的人，他凭着记忆摸到了别墅的门口。他轻轻地打开门走出去。花园里影影绰绰，卢老头的小木屋在不远处静默无声。他在石阶上坐下，这里就是放过那件兰花衣裳的地方。他坐在那里看着从湖边 涌向这里的灰白的小路。现在是夜半时分，他能等到水里的魂灵在他的面前写行吗？仍然是什么也没有出现。想到以前在屋子里听见外面有点响动就害怕，舒子吟此时笑了。他在夜半时分独自走遍了别墅的各个角落，他期望着与鬼魂相遇而不能，他以后不会再有什么害怕的了。他走进别墅，墨黑关上门，翻身上楼。没想到红鱼正站在他房间外面的走廊上。红鱼倒抽了一口凉气，对他说：哎呀，可不能再这样了，出了是怎么办呢？舒子吟认真地说：我还想再做几次，说不定哪天半夜我就会真的看见什么呢。夜半时分，舒子吟在别墅里独自查看的举动让红鱼大为震惊。当他被楼内的脚步声惊醒，在房门外的走廊上看见舒子吟从楼梯上走上来的时候，他强烈地意识到这是一种任性而危险的行为，而舒子吟却表示他明天晚上还要这么做。不行啊，你这简直就是瞎胡闹嘛。红鱼控制不住地发了脾气，他的头脑闪过以前的借宿者死在楼底的情景。 你别管我，我就是要这么做。 说完，舒子吟一转身出了房门，穿过走廊，登上他的阁楼去了。红鱼愣了一下，也紧跟着上了阁楼。由于心急，木楼梯被他踩得咚咚的响，在夜半的寂静里显得格外的震耳。子吟，子吟，哎，你这真是太危险了啊！你还记得那两个借宿的游客吗？啊，卢老头说，他们死后脸上的表情非常的恐怖啊，眼睛都睁得大大的。舒子吟正坐在椅子上脱下运动鞋，穿上拖鞋，他说，那不是躲在这楼里的贩毒分子干的事吗？他们都已经被抓起来了呀。哎，但是警察已经审问过了，有很多怪事不是他们干的啊。子吟，你不是不知道。红鱼急切地接着说，从门缝中伸进来的死人的手，夜半的哭声，死人的衣裳，你想在半夜里出来发现这些事件的真相，你，哎，你简直是疯了。你要再这么做就离开这里，我送你到机场。舒子吟站在他的面前，头一扬，突然说：怎么，你吓破胆了吗？好啊，好啊，我走啊，我走了，你这里就太平了吗？舒子吟一边说，一边打开衣橱就要收拾行李。红鱼一下抱住他说：哎，你干什么？别管我，你别管我，你让我走好了。 不，红玉紧紧地抱住他，看着他的眼睛说，你哪儿也不能去，不能去。紫音，紫音，我爱你呀、啊！你要是出了事可怎么办呢？在红玉有力的臂膀中，舒紫音突然从一夜的高度紧张中放松下来，他感到全身没有一点力气，他的脸紧贴着红鱼的胸膛，不知怎么的就流下了眼泪。红鱼俯下脸来，疯狂地吻他，从眼睛到脸颊到嘴唇，他喃喃地说，我爱你，你不能受到伤害、不能。舒子吟闭着眼睛紧紧地抱住红鱼的脖子，他感到双腿已经离开了地面，有飞翔的感觉。他说，我也爱你。他的声音在热吻的漩涡中浮出来，他已经不知道身处何处，仿佛在波涛汹涌的水中起伏翻滚旋转，这是一场风暴。直到有衣物飘落在床下的地板上，舒子音才突然清醒过来，他用枕头扶在胸前说，不能不能不能。红玉翻身仰躺着，舒子音俯下脸吻着他眼中的风暴说，我爱你。红玉坐了起来，背对着他说，你去洗个澡吧，别感冒了。刚才红鱼从他湿润的 T 恤衫上知道，他在半夜的冒险中曾经被冷汗湿透过。舒子吟进了浴室，躺在温热的水里，他哇的一声哭起来。他打开了浴室的水龙头，用哗哗的水声来掩盖自己痛苦。爱情的闪电将他点燃了，为什么这道闪电却不是完整的属于自己呢？为什么这道让他愿意化为灰烬的闪电到来的时候总是带着巨大的缺陷呢？这是他的宿命吗？他想到了和哲学教师的爱情经历，想到了红鱼在他和红鱼妻子之间的痛苦的周旋。不，自己不能再陷入这种沼泽了。然而人的理性又是多么的脆弱，在爱情的闪电中，舒子吟感到自己不堪一击。舒子吟裹着浴巾走到卧室的时候，红鱼已经回到房间去了。床头的台灯上放着一张纸条，子音，很多话还不知如何说起。我爱你，我需要和你开始一种新的生活。也许现在还不能，但我要争取。你现在要好好的睡一觉，听话，不要再做任何冒险的事。吻你。读着这张纸条，舒子吟感到手有些发颤，他将这纸条放在唇边吻了一下，然后熄了灯上床睡觉。阁楼的窗户已经有些发白，天快要亮了。这是舒子吟上岛以来最沉最香甜的一次睡眠。 人在生活中，无论做着多么重要的事情，无论朋友如何众多，人际如何宽广，只有爱情来临的时候，他才会在回望中见到以前的漂泊和孤独。舒子吟醒来的时候，窗上已经爬满了明晃晃的阳光了。他听见了蝉鸣声，听见了满岛的绿叶在风中的吟唱声，甚至听见了蓝色的湖水下那鱼群的呢喃声。他睁着眼在床上躺了一会儿，像儿时的暑假一样，醒过来以后先想一会儿起床后有哪些好吃的好玩的东西，然后才一翻身跳下床。他坐在镜子前梳头，他将瀑布似的长发在头顶盘了一会儿，然后又全部放下来。他将衣橱翻得乱七八糟的找衣服，他一下子成了一个毫无主见的挑三选四的女孩。最后他走下阁楼的时候，穿着一条方格子的短裙和白色的 T 恤，给人一种要去打网球的感觉。红鱼的房间门大开着，显然他早已经起床了。他曾经说过，从他遭遇破产并且重新奋斗开始，15年来每天早晨6点钟起床已经是雷打不动的习惯。云儿正在收拾房间，看见舒子吟走进来，他说主人在湖上开快艇玩呢，主人安排了叫你在露台上坐一会儿，我立即给你送早餐。舒子吟来到露台上，望见蓝色的湖面上闪着细微的光波，一艘快艇正在高速的冲刺，湖面上被犁出一道道白色的深沟，那快艇在远处划出一道弧形，在转弯的时候船身倾斜得很厉害，船舷的一边已经与水在一个平面上，而白色的浪花刹那间将驾船人的双腿笼罩。那是红鱼，他驾着快艇在湖里兜风，吴刚和卢老头站在岸边不断地举起双手向他叫好。这种景象在人生混沌的长途中并不常见。舒子吟感到眼眶发热，云儿已经在叫他用餐了。他稳定了一下情绪，再转过身来，在露台上的小圆桌旁坐下。云儿说， 舒姐，你今天真美。 舒子吟的脸一下红了，仿佛感到云儿已经知道了什么秘密似的。他望了一眼这个懂事的女孩说， 谢谢， 然后就心神不定地用起餐来。连续2天，别墅里仿佛照耀着异常的光亮，这些光亮有湖水、太阳、云彩、树叶的绿和玫瑰的红交织而成，在延伸的走廊和逐级爬高的楼梯上，仿佛有某场音乐会的余音在流动。如果说这别墅里藏有鬼魂的话，那么在爱情的足音中，鬼魂也退缩到更深的暗黑中去了。连续2天，别墅里没有出现任何异常的动静。舒子吟眼中曾有过的恐惧的影子和冒险的倔强，更多 被柔水流溢而替代了。尽管这柔水下面是不知以后该怎么做的惆怅，但爱情的发现毕竟如天文学家发现了一颗新星一样使人兴奋。夜里他们会坐在露台上，意味着将夜送到万籁俱寂的深处。树子吟的一只手被捂在红鱼的双手中，像一只不再飞翔的鸟，它栖息下来，在两只合围的手掌中找到温热的巢。他们的手指交缠着，他的掌纹的河流仿佛正流向他的掌纹中去。他们早早的便打发云儿回房睡觉，能够望见这露台的他们最多只允许星星。夜凉如水，该回房睡觉了。舒子吟将手从红鱼的两个手掌中抽出来，他看见红鱼暗黑中的眼睛闪闪发亮，在房门口他们拥吻着互道晚安。回到阁楼，舒子吟先在房里翻看了一下白天的写作成果，他对这两天来写作上的突飞猛进感到满意。然后他进了卧室，关上门之后，空气中有一股异常的味道。他想，这也许是喷过空气清新剂的缘故。他走进浴室洗澡，水雾弥漫中，突然感到头晕，全身软绵绵的，没有一点力气。 773恐怖系列招魂，作者于以健，演播艾宝良，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张小音，明天继续播出。 是又到雨季了， 阴天下雨就是容易影响心情。为什么心在变化呀？忘带伞了。 汛期将至，提醒您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期预警，雨天减少出行，多使用公共交通，绕行积水路段，听从交警指挥，关爱生命，远离洪水，人人参与，安全度汛。 真正的女神不一定长发披肩，也可以潇洒干练。 真正的女神不一定全身名牌，也可以一身戎装。 真正的女神不一定来自秀场，也可以走进军营。 来当兵吧，在军营里遇见最美的自己。北京市热血新兵招募季现已全面展开，凡是驻京普通高校在校生、应届毕业生和具有北京市户籍高中毕业以上文化程度的适龄青年均可报名。查询相关政策请登录首都征兵网首页。好， 真正的型男不一定来自选秀场，那里给不了你一身戎装。 真正的猛男不一定来自健身房，那里给不了你铁汉军魂。 真正的女神不一定全身名牌，也可以一身戎装。 真正的女神不一定来自秀场，也可以走进军营。 来当兵吧，在军营里遇见最美的自己。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请听七七三恐怖系列招魂。回到阁楼，舒子云先在书房里翻看了一下白天的写作成果，他对这两天来写作上的突飞猛进感到满意。然后他进了卧室，关上房门之后，空气中有一股异常的气味，他想这也许是喷过空气清新剂的缘故吧。他先进浴室洗澡，水雾弥漫中突然感到头晕，全身软绵绵的，没有了一点力气。他挣扎着爬出了浴缸，来到卧室的床边，揭开被盖的一角就钻进去。他想睡一会儿也许就好了。仍然是头晕，他张了张嘴，感到口舌发干，几乎说不出话来。这是怎么了？怎么了？他翻了一个身，在被窝里碰到一个硬硬的东西，像是一根木头。他迷糊地想，就是他的布娃娃吧。舒子云从小喜欢布娃娃，在大学的女生宿舍里，他放在床头的布娃娃一直是同事女伴们争相宠爱的对象。他想女孩子们都是喜欢布娃娃的，只是很多人长大了便不好意思再在床头上放那玩意儿。他可不管这些，不但在床头放着布娃娃，出门旅游的时候还会将它们放进旅行包带走。舒子云伸手将被窝里碰到的布娃娃揽向身边，但是突然感到形状不对。这根像木头一样的东西，光滑、冰凉。他顺着它摸，突然摸到了人的手指。一刹那间，他想起了那只从门缝中伸进来的死人的手臂。他想坐起来开灯，但全身竟连坐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他艰难地向窗边滚，终于伸手开亮了台灯。他掀开被盖，一只僵硬的人的手臂正横在他的床上。从手的修长来看，这是一只女人的手臂，在皱弯的断裂处露出了白花花的骨头。舒子云的头脑里嗡的一声，仿佛要爆炸似的。他的嘴大张着，但发麻的舌头堵在嘴里，竟然发不出任何声音，只有喉咙里一声声喘息似的声音。 他拼尽全身的力气举起那只僵硬的手臂向空中甩去，在梳妆台上的镜子被打碎的同时，他头一歪便歪躲在床上昏睡过去了。这是一个可怕的夜晚，阁楼上的这一微小的动静对整栋别墅毫无影响，所有的人都在沉沉的睡眠中。梅花和桃花今天晚上是挤在一个房间里睡觉的。自从那件兰花衣裳出现在别墅门口以后，阿俩对注意墓里的动向这一主人安排的任务便感到恐惧。现在雪花被调回景区的事让他俩十分羡慕，在这别墅里继续待下去每天都会使人惶惶不安。桃花已经向吴刚求过情了，吴刚说合适的时候他就给洪金讲一讲，另派一个人来接替他。这个消息让梅花更加紧张，他要桃花也帮他给吴刚讲讲，将他和桃花一起调走。可桃花坦白地说，你别求吴刚，他如果要你和他睡觉做交换条件怎么办呢？这句话吓得桃花连连摆手说，那我宁愿待在这儿，有什么可怕的？他给自己打气着说。不知睡了多久，梅花在迷糊中被一声门的响动惊醒了，他摇醒了桃花，凑在他的耳边紧张地说，听听，好像是茉莉出门了。他俩手忙脚乱地穿上了外衣，轻手轻脚地溜到了外面的客厅，一抬头看见一个人影在楼梯拐弯处一晃然后上楼去了。他俩扔下拖鞋赤着脚悄悄跟上去，案件的人影停在二楼，像是在考虑什么的。这个人果然是穆里，他披散着头发，要是不认识他的人见到这幅景象一定会以为是见了女鬼而吓得半死。穆里在二楼楼梯口站了一会儿，继续向三楼走。三楼的走廊上的灯是整夜亮着的，穆丽的背影在灯光下让梅花和桃花吓得差点叫出声，因为他们俩看见穆丽上身穿的正是那件兰花衣裳，那是他已经死去的妹妹的衣裳。在别墅门口可怕的出现以后，那件衣裳就由他带回到房里去了。穆丽无声无息地往前走，他仿佛在走廊上飘。到了走廊的尽头，他一推门走向了通往阁楼的楼梯。早已经是半夜过后了，穆丽要上阁楼干什么呢？梅花和桃花紧跟上去，他俩想主人要他们跟随穆丽的夜间行动，看来像是有预感似的。穆丽站在舒子吟的卧室门口，手一推，房门砰的一声开了，他撞了进去，屋里传出了他的哭喊声， 妹妹， 你在哪里呢？ 梅花和桃花立即冲进了屋里，眼前的景象让他们俩大吃一惊。舒子吟只穿着内衣，斜躺在床上，被子翻在了旁边，牡蛎坐在地板上，对着梳妆台上已经破碎了的镜子大叫着他的妹妹。地板上满是碎玻璃和梳妆台上滚落下来的化妆品之类的小东西。当时梅花的第一感觉是舒子吟被人害了，因为牡蛎大喊大叫也没有能够惊动她。第二个感觉就是牡蛎的妹妹就藏在浴室里或者床底下，随时会披头散发地爬出来。他俩一个去搂住了牡蛎，大声地问他怎么了，另一个在床边摇着紧闭着双眼的舒子吟不停地叫，醒醒啊，醒醒啊。舒子吟慢慢地睁开了眼，他脸色苍白，仿佛一下子想不起发生了什么事。他奇怪地望着梅花，然后又望着地板。一个一尺多长的布娃娃正躺在碎玻璃屑中。舒子吟再次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睡在红鱼的房间里了。窗帘低垂，阳光和鸟鸣声在窗上闪闪烁烁，窗内飘散着阵阵花香。舒子吟隐约记起了昨夜的恐怖事件，是红鱼将他从阁楼上抱下来的。红鱼抱着他一边走一边凑在他的耳边说，别怕别怕。他心里一放松，在红鱼的臂弯里又失去了知觉。这个时候房门推开，红鱼走了进来，看见舒子吟大睁着眼睛，红鱼高兴地坐在床边说，哎呀，好了，你昨夜受惊了，牡蛎怎么会撞进你的房间里呢？嗯，还打碎镜子，这个女孩疯了，我跟吴刚正商量把她送走算了。别送走牡蛎，镜子是我打碎的。舒子吟吃力地将昨夜发生的事向红鱼讲了一遍。红鱼无比震惊地说，可是现场没有那只死人的手臂啊，你扔出的一定是那个布娃娃吧，我看见它在地板上和碎玻璃在一起呢吗？ 不对，舒子吟坚定地说，是一只死人的手臂， 我连断出的骨头都看清了。 再说那布娃娃能将镜子打得粉碎吗？ 红鱼的眉头皱在一起，他紧张地思考着，这么说来，就算你是做了一个噩梦的话，镜子是不会碎的，是吗？牡蛎确实是说，他进房时镜子就已经碎了的，只是我们以为他在说谎呢。 牡蛎到我房间里干什么呀？ 舒子吟不解地问。红鱼为舒子吟 理了理遮住眼睛的头发说，是梅花和桃花发现他夜里钻出来的，他走走停停，然后就上了阁楼，撞进了你的房间以后，就哭喊着叫他的妹妹。我听见响动以后就冲了上来，我叫梅花和桃花守着现场别动，然后先将你抱下来。我叫云儿来守着你，之后才上阁楼过问情况的呀。可是根本没有法跟穆里说话，他只是一个劲儿地说他看见他妹妹进别墅来了，并且他还看见他一直地向阁楼走去。他是跟着妹妹才到阁楼上的。我想穆里也许是真的疯了。舒子吟突然大叫一声，直直地瞪着红衣说，那是真的，那真是一只女孩子的手，那就是穆丽的妹妹的魂儿吗？怎么会没有面孔呢？红玉慌乱地摸着她的脸颊说，安静点，安静点，安静点，我们来想办法搞清楚啊。舒子吟接着又说，穆丽没有疯，他看见他的妹妹，看见了，只有他能看见，而我只能看见一只手臂，这是怎么回事儿？一整天舒子吟几乎起不了床，云儿将牛奶或粥之类的东西送进房来，但勉强下床吃上一点以后感到身体发飘，便又睡下。他时睡时醒，醒来的时候便对床边的红鱼说，别将穆丽送走，可怜的女孩，只有她的眼睛才能看见她的妹妹，我们得让她把她的妹妹找着。红鱼抚着她的额头说，睡吧，睡吧。舒子吟便又闭眼睡过去。红鱼望着她的面颊，眼泪差一点就掉出来了。这别墅里的怪事已经让他受尽的惊吓了，他顽强地抵抗过了，然而没用，昨夜的恐怖让他处于崩溃的边缘。他坚信穆里的妹妹到了他的房中，一会儿说有只手臂，一会儿说只是魂灵。红玉在这里下定决心了，这次等他好了以后一定带他离开这个鬼地方。舒子吟再次熟睡之后，红玉来到露台上，点着了一只雪茄。他想起了两天前，舒子吟半夜的时候，在别墅里独自游走了一遍，当时冷汗将 T 恤衫都湿透了，会不会是中了什么邪呢？红鱼将武刚叫到了露台上，对他说，暂时不要送穆丽走。武刚说，船都准备好了，将他送到旅游公司那边先安顿，然后想法让他再回来。红鱼说，让他留下。他没说这是舒子吟的意思，只是说事情没搞清楚前让他走了不好。吴刚说，可是这个他晚上出来了乱窜呐。